繁华深蹲入空门，折煞了世人，弄偏冷辗转一身情债有几本。如你默认生死孤单，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，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直奔一盏残灯倾塌的山门。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酒香醇，等你弹一曲古筝。月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许多人啊，那时的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，烟花易冷，人事已分啊，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，十年后泪湿琴声，还有谁在等，而情是岂能 照路蒸发阳光的 你就最完美，并不美，但

情节流转里，幻想失去的旅程，一个散场的黄昏。 自私里有烈酒流淌着，你是爱恨情仇的通道，才是人生的勇敢与彷徨。 你唤醒春天的鲜花，你让明月洒下悠悠的光。 哦，牧师歌， 借鉴过千年的风雪，抚慰这人间的霜。 哦，牧师歌，